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73集，公孙先生的蛊虫繁育计划二。周围众人都一惊，赵普刚才就好奇公孙叫影卫挖泥巴抓虫子干嘛，如今一听也是吓了一跳。这会儿庞玉、包岩、林业火和邹良他们也都刚刚回来，都凑过来问 什么养蛊。 哇，公孙先生，蛊虫不都是有毒的吗？ 谁说的？蛊虫要看谁养，我养的可都是能治病救人的，还有大用场。 开封附近的林子里有蛊虫的吗？我还以为一般都长在云贵西南一带呢。 蛊虫其实并非天生的怪物，都是后天养育的。养虫子很好玩的，比养猫养狗有意思多了。你想啊，猫和狗你再怎么养，它也只有一个脑袋四条腿吧，可虫子不同，能养出好几个脑袋来。 众人听到此处，嘴角都抽了起来。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果然五爷脸色好难看，好有趣。公孙一讲起蛊虫，脸上兴致盎然的笑容让众人都有些脖梗子冒凉气。不过神医自然有神医的打算，之前的娘娘蛊不就是救了大长公主的命吗？关键就看蛊虫在谁手里吧。众人都点点头，决定回房泡个脚早点睡。却听公孙自言自语的在嘟囔， 以前呢有些蛊虫都没法养的，这下应该可以养了。 嗯呢。 原本都走出去了的众人忍不住好奇，停下脚步回头看公孙， 为什么以前不能养现在能了？ 以前条件不够嘛，现在资源比较丰富。 说着就见公孙抿着嘴和小四子相视一笑，这笑容看着很有点内涵，众人面面相觑，有不好的预感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影卫们回来了，几个影卫都很能干，将公孙要的泥都挖来了，放在了院子里。另外公孙交代要抓的虫子他们也都抓住了，装在几个琉璃罐子里。当夜小四子抱着枕头钻进了赵普的被窝。 你爹呢？ 爹晚上要养蛊，蛊虫要趁夜养的，天亮了就该不好了。 说完小四子拍了拍枕头躺下睡觉。赵普也躺下，瞧着抱着自己胳膊找角度来靠的小四子。 你怎么钻我被窝里来了？我明早要教小梁子功夫，要早起的，你不然钻展昭那儿去。 我明早也要早起呢。 赵普瞄着小四子，最近天冷了，小四子又怕冷，喜欢赖床，怎么现在说要早起？ 早起干什么呀？ 我要接爹爹的班呀，爹爹忙到明早就都养好了，要补觉，我明天早晨要喂虫子的，所以要早起。 喂虫子？怎么喂啊？ 小四子用小手一把捂住赵普的嘴，那意思是让他快点睡。赵普无奈调整了一下姿势，让小四子钻怀里枕着胳膊睡了。当晚赵普做了个梦，梦见公孙变成了一条胖乎乎的虫子，在他面前扭来扭去。天尊和阴侯入夜的时候被赵真请到宫里去品茶，正好有南方进贡的稀有茶品，还送来了几幅古画。赵真知道天尊和阴侯都喜欢茶和画，于是忙完朝政之后就约了二人月下品茶赏画。正巧花园里几株品相甚好的白梅也开了，三人还研究了一下梅花。天尊画了会儿画，阴侯还跟赵真走了盘棋，玩到半夜俩老头才回开封府。一进院子， 两人就看到黑漆漆的院子里点着一盏光线微弱的小灯。公孙坐在院子里，身边摆了好几个暖炉，眼前一大堆东西，什么盒子、匣子、玻璃樽、木桶、铁桶、青铜鼎，应有尽有。就见公孙拿着个盒子，也不知道干嘛，像是正玩泥巴呢，边玩还边嘿嘿的笑。天尊嘴角一抽，往阴侯身后一躲。 哎，公孙小子什么情况？ 阴侯在魔宫见的怪人多了，不过公孙这会儿的表情该怎么形容呢？总之不要靠近他比较好。阴侯拽了拽天尊，绕道回房间去了。到了他们的院子里，就见对门展昭和白玉堂的房间亮着灯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这俩还没睡呢。走过去就见门没关严实，轻轻推开，只见白玉堂正铺床呢，展昭趴在小五背上打哈欠。 还不睡？ 外公天尊，你们回来了。本来睡了，睡到半夜玉堂突然醒了，非说床上爬上来虫子了，大半夜的换被褥。 天尊哭笑不得，他徒弟的洁癖又犯了。想起以前白玉堂小时候有一次也是大半夜，他突然爬起来说有一只蝙蝠飞进屋里了，要大扫除。于是天尊大半夜被徒弟从被窝里拽出来，跟着他一起大扫除。 不会有虫子吧？公孙不是给你们每个房间都塞了药丸，说养了什么蛊虫可以驱虫的吗？ 阴侯话没说完，就看到展昭竖着手指头一个劲儿对他嘘。再看白玉堂默默地回头看了几人一眼，果然有虫。白玉堂一把拽住展昭： 猫，大扫除吧。 嗯，我不要，我好困。 展昭搂着小五蹭啊蹭，天尊和阴侯对视了一眼，赶紧溜了。于是当夜众人就听到展昭和白玉堂的房间里传来砰砰砰的声音。展昭的院子就临着包拯的房间，于是包夫人躺在床上，听到隔壁忙得厉害，就好奇地问身边的包拯： 相公，这是干嘛呢？ 包大人笑了笑，给夫人按了按肩头的背角： 年轻人嘛，是比较有活力的啊。 可事实上，此时白玉堂正拿着个拍子拍着被子，展昭趴在小五背上不肯起来，拒绝参加大扫除。次日清早，做了一晚上大虫子梦的赵普，最后梦到自己被一条软趴趴的虫子砸中，猛地惊醒了。睁开眼睛看了看，赵普望天，就见昨天枕着他胳膊睡的小四子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他肚子上了，正趴在他胸口打哈欠，样子也是刚刚醒。 起来。 赵普捏了捏小四子的腮帮子，小四子迷迷糊糊爬起来，坐在赵普肚子上，仰着脸继续打哈欠，显然还很困。 困了就再睡会儿。 嗯，我要去接爹爹的班了，晚上再睡。 赵普无奈起床给小四子换衣服。 那书呆不会真玩虫子玩了一晚上吧？也不知道玩成什么样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的院子里，阴侯和天尊年纪大了，睡得少，昨晚上挺晚睡，今早还是很早起来了，就到院子里活动活动筋骨。天尊正伸懒腰呢，就见对面屋子门一开，展昭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就出来了，身后跟着同样没睡醒，边打哈欠边撅屁股伸懒腰的小五。天尊跟展昭打了个照面，吓了一跳： 哎呀，哎，这是怎么的了？ 展昭眼睛都困得睁不开了，坐在院子里的石头凳子上犯迷糊。阴侯出来也觉得有点好笑，走到展昭房门口一看也吓一跳，就见展昭的房子干净的像是刚刚上过一层光一样， 被褥、毯子、床帘全部都是雪白，连桌上都铺了雪白的一层桌布。再看雪白的床铺上，白玉堂显然也累瘫了，靠在床上正睡觉。殷侯无奈出来戳了戳展昭： 乖孙儿，你困就再去睡会儿，反正也没案子查。 我也想睡啊，但是我饿了。 殷侯和天尊正想问问展昭早晨想吃什么，就听到外头传来了陈心儿的一声尖叫。众人都一愣神，展昭的瞌睡也醒了。正洗脸的庞玉呛了一鼻子水，正给包大人梳头的包夫人拿着梳子就往外看。 怎么了？ 等众人寻声找去，就见陈心儿拖着一杯子参茶站在院门口，张大了嘴望着院子里。众人走到他身后往里一看，也都倒抽了一口气。就见院子里公孙正靠在软榻上打瞌睡呢，从旁边烛台的状态来看，公孙显然是忙了一宿。再看院子里，就见满院子一排排放了至少五六百个木头盒子，两三百个铜匣子，一百多个玻璃樽，还有几个特别大的罐子和药鼎，码的那叫个整齐，院子里都摆满了。被惊叫声吵醒过来看一眼的白玉堂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这不会都是虫子吧？这里头有一千条吗？ 正好一千条呀。 这时众人身后啃着个粽子的小四子钻了进来，陈秀颤颤巍巍将参茶给他。 给你爹端去，他昨晚熬了一宿，你看那黑眼圈。 小四子笑眯眯地捧着参茶道谢，随后走到公孙身边。陈秀就感觉有人戳了戳他肩膀，回头就见天尊对他指了指展昭的黑眼圈，又指了指白玉堂的。陈秀捂嘴赶紧跑去给他俩也泡参茶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